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月啊，祝大家节日快乐哈。那还是提醒大家，可以有两个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找到京津冀之声 FM100.6， 另外的一种呢，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功能里面找到我们的节目乐行京津冀，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今天呢，我们还是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铁刷俱乐部的创始人孙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秋天北京的骑行。欢迎孙健。 听众朋友们，于悦老师，大家好。 欢迎孙健。最近呢，好像这个天气确实是非常的不错啊，很多的骑友们相信也已经跃跃欲试了。不知道孙老师最近骑了吗？ 最近骑了一趟，咱们上次做完节目之后，骑了一趟房山，骑了一趟妙峰山。 哦，这还是一周之内去了两个山骑行啊，也是非常不错的。 对对， 现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想必骑起来也是非常带劲儿的哈。 啊，那当然了，现在是最好的骑行季节嘛。 是。那在上一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孙健一起去到了北京周边的崇礼，从崇礼出发呢，也走了北京郊区的一些地方。今天想带我们去哪儿呢？ 今天还是这样，今天咱们还是走京西，因为未来咱们这个汛期已经过了，就是北京的汛期啊都已经过了，现在秋高气爽，可以进山骑行了，所以呢，我这个是借着汛期过了之后呢，我就赶紧就去了这个京西的门头沟，还有往房山去骑车。那咱们这次咱们就抖擞行装，去京西去探探路。 没错啊，这个确实应该是抓紧，需要大家抓紧去山里面骑行了，因为现在汛期刚过，再有一个呢，就是再过一段时间，山里面可能就比较凉了，又不适合骑行了啊，所以现在还是要抓紧。 对，天一凉，这个就是咱们上次就说的，好像就在崇礼嘛。天一凉的话，一上坡，身体呢浑身大汗，加速失温，就会容易感冒发烧。所以呢，趁着现在咱们北京那个天气特别棒，所以呢，建议大家多出去骑一骑。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孙健一起去一去京西，咱们从哪一站开始呢？ 那肯定是妙峰山呀，因为在北京呢，就是现在开车的或者是现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北京的自行车爱好者，应该有很多人都会清晰的知道，就是知道一件事儿，9月17号咱们北京自行车圈的一件大事，就是妙峰山 KOM 大赛。对吧，这个我觉得咱们还是先从妙峰山说起吧，因为毕竟妙峰山呢，作为金顶妙峰山，是咱们北京的骑行圣地，是 number one 里的 number one。为什么说它是 number one 里的 number one 啊？因为北京所有的自行车爱好者都以妙峰山为这个考试，就是为自己这个骑行能力的考场，就是把妙峰山当做自己骑行的考场。你是不管你是骑一年的菜鸟新手，你还是骑10年的这个就是叫什么老手，总之呢，大家呢肯定都要去妙峰山去打卡去，然后呢去测试测试自己的这个骑行能力，就是水平有多高。基本上大家一说你爬庙多少分钟，这一说立分高下。所以呢，我觉得呢还是有必要咱们借着这次北京妙峰山 KOM 挑战赛，咱们来说说妙峰山的骑行。当然这是门头沟啊，它在门头沟。 这个 KOM 是爬坡的意思吗？ KOM 啊，其实就是一个骑行圈的这么一次大咖的这个挑战赛。 挑战赛，它呢是什么呢？它是以这个挑战记录，挑战记录。就比如说吧，咱们在那个咱们国内比较著名的几个自行车的这个 APP 里面， 嗯， 它总有那个排名第一、第二。比如说北京的妙峰山，或者是、或者是什么阳台山呀、啊，这个那个的，还有人家南方的，像什么崇明岛啊，或者是人家南方的一些大山啊，四姑娘山什么的，它都有这个记录，对吧？比如说你爬不到妙峰山多长时间，他爬妙峰山多长时间， 嗯， 然后呢，那个反正长江后浪推前浪呗， 是， 就是总有这个人才辈出嘛，总有人才辈出， 记录就是用来被打破的， 对对对对，而且因为它都是咱们的业余赛嘛，就是各种业余赛嘛。所以呢，那个每一个骑友他的记录呢，就经常呢，就是你追我赶。今天你是50分钟，明天我就是49分40秒， 嗯， 后天他就是49分30秒，就是这样乐此不疲嘛。 嗯， 骑行主要就是有一波人啊，他是专门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去发展。 嗯， 有一波人呢，像我呢，就往着这个更广阔的世界，往着人生的厚度和长度去发展，不一样，就是两个轱辘承载的这个灵魂，他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都挺有意思， 嗯， 对吧？都挺有意思。所以说呢 ，KOM 呢就是专门的集合全国啊，它可不是北京或者广东或者杭州、上海，它可不是集合一个地方的，就是骑行圈的这些顶级的业余运动员或者是职业运动员去挑战， 嗯， 而是它每一站。都是每一站都是那个集合了，叫怎么说呢？集合了那个全国的大咖，只要你有时间来，只要你有时间来，那么呢，你就可以参加。然后呢，当地的自行车爱好者们呢，那些骑行队啊，因为咱们你知道，就是每一个，因为现在嘛，骑行的氛围和骑行的水平越来越高，所以呢，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个骑行队，它可不是一支啊。这个队伍应该说比咱们那个百队杯踢足球的那个队伍可能还要多， 嗯， 就是各种各样俱乐部骑行队非常非常多，所以呢，可能就是很多顶级的当地的顶级的骑行队，就是这个赛手嘛，都去捧场，都去一较高低，所以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个呢是 KOM， 这个是咱们北京9月17号发生的一件大事，而且呢，人家很讲究。人家是6点钟开赛，凌晨6点开赛。为什么凌晨6点啊？就是不给那些开车人找麻烦。 Oh. 这个时候上山的汽车少，所以呢，尽量不给人家找麻烦。 嗯。 所以你看，他们这个赛事组织者呀，还是运动员嘛，都克服困难，尽可能的早去早回。而且有的人啊，有的运动员，我听说人家是6点钟参赛，8点半人家回到单位去打卡去了。 哦， 那可是京西门头沟妙峰山呀、啊， 不耽误上班，不错， 对，不耽误上班，就可以想想这个身体素质和这个速度，有多快了。 嗯， 我也确实，因为以前我在北京水利院上班的时候，家住六里桥，经常早上6点骑到门头沟，然后吃个早点，再回到花园桥的水利院去打卡上班，8点半。 嗯， 反正来回得骑个70-80公里。不过这就是训练，只要你喜欢，怎么，就只要你喜欢这项运动，那么呢，无论多远，无论多冷，风吹日晒，你都不怕，这就是兴趣爱好吧。 嗯，是。 哎。 听您说完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对这个比赛也会产生一定的兴趣，大家可以在这个搜索引擎当中去找一下妙峰山 KOM， 是9月17号刚刚进行完的比赛。那么咱们也是借着这个比赛呢，今天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妙峰山它有什么样的景色，为什么那么多的骑友都喜欢去那儿骑。 好 啊， 先说妙峰山啊，因为现在大家如果去妙峰山，那简直是太美了。 嗯， 就是这个日子呀，特别合适，9月底、10月初，11前后去妙峰山，那简直是美艳不可方物。为什么呀？因为首先啊，妙峰山是距离咱们北京最近的一座大山，就是距离咱们北京市区。大家通过这个辅石路的辅路，走这个西四环、金沟河。还有那哪儿航天桥，顺着辅石路直接过了那个永定河门头沟，骑不远就是金顶妙峰山，它在袋里隧道那儿嘛，非常近，就是骑车大概从咱们航天桥出发有个30-40公里就到了，所以呢它非常的近，而且呢路况也特别好，还能沿着永定河骑一段，三家店水库骑一段， 等于是沿水而行，那个而且呢是一路向西，早上走呢它不晃眼睛，因为太阳是从东边走的，它不晃眼睛，又近还不晃眼睛，而且呢一路呢风景比较好，骑行路也非常好，所以说呢它是咱们北京的这个骑行圣地，得此由来。也确实是啊，你跑得太远或者路况不好，它都不可能成为这个就这个北京骑友首选的骑行圣地。所以呢妙峰山有这几点好，咱先说它的外在条件，就是它的这个交通路况。其次呢，妙峰山呀，人家是非常有名的，妙峰山上山顶有这个金顶娘娘庙，不管是求学问路，还是升官发财，还是这个抱得这个金蝉儿，就是抱个大胖小子，基本上呢这都是百年千年的历史了，有妙峰山就有人去上香，就有人去求福，所以呢它非常有名，大家可以一搜金顶妙峰山，哎呀那太多了，网页太多了关于妙峰山的介绍啊。其次呢，妙峰山呢上到山顶呢风景非常棒，它肯定是风景特别棒，因为它海拔高，海拔高之后呢眺望咱们这个京西大地，眺望京城呢就是一览众山小，它非常棒，它可比香山可高多了，这是咱有意注意，它比香山可高多了，那个这个是它的风景美。其次呢是如果说要骑车呀，它是一路一路的往上，就是叫没有什么平路，全是一路往上爬，21公里，前7公里呢是缓坡，后面呢是就是一个脚陡的坡，还有一段呢是相当于环法的 HC 的那种低域坡。总之呢它这个路况啊，就是它这个坡度啊延绵起伏，然后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坡度都有，你可以在这个不同的坡度呢去换自己的这个齿比啊，或者是练习自己的进攻战术、防守战术啊，就我说的是骑行啊。它总之呢它这个路况一旦各种各样丰富多彩，那么你骑行的乐趣也就多了。然后呢还有骑行爱好者特别多，因为是骑行圣地嘛，而且尤其是现在啊，这一说就得罪咱们北京的摩托车爱好者，因为妙峰山今年禁止摩托车进山，这个是板上钉钉的，而且摩托车爱好者呢人家也都特别遵守规矩，人家摩托车爱好者都去了这个其他的地方了，所以说呢你骑车呢更纯粹了，就是前后左右啊招呼你的就全是这个自行车爱好者了。你如果要是咱们都是靠两条腿一个心肺去互相的挥洒汗水去拼搏，那么呢你身前左右呢都是跟你一样的靠着这个体力往上跑的呢，那你可以跟人一可以聊聊天，对吧，因为大家骑的都慢，第二呢你也可以呢那个小小的竞技啊，比如说谁不服咱们就比一比，哎，也挺有乐趣。沿途都是自行车爱好者啊，有话语啊，有故事啊，有交流，能交朋友，特别棒。最主要的呢，是沿途风景特别美，沿途风景特别漂亮，这个漫山红叶，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我的词儿啊，肯定是不太好找了。总之呢，就是金秋九月骑妙峰山，应该说是自行车爱好者是必去的。就是北京自行车爱好者，谁要说哎呀我骑了3年了，我一次妙峰山没有骑过，那感觉好像你这个骑行生涯好像少了一个重要的勋章。所以说呢刚才我这人一解释呢，大家听众朋友们应该都了解了，妙峰山打卡圣地一定要去。 是 啊，这个就是咱们介绍妙峰山啊。 对，其实之前孙健在我们的曾经的那么多期节目当中呢，好像这是第一次说一定要去，这个词送给了妙峰山。刚才他说妙峰山现在漫山红叶，我觉得现在应该还不至于都红透了吧，因为现在才9月啊， 10月份， 对，但是 对10月份， 但是当它红透了的时候，也意味着那地方已经挺冷的了， 对，已经非常冷了，所以说那个现在起，因为你要是到了十月中的时候漫山红叶，而且呢还有这个就反正就郁郁葱葱吧，这个树叶呀，就是绿色的树叶和这野花啊盛开满天，满山呀，有落叶缤纷，也有茁壮成长，都不错，反正就是一片生机盎然吧，就是果实丰收之际嘛，因为是在金秋九月，所以说呢，但是有一点呀，就是如果你要10月份再去呢，多穿点衣裳，然后呢也别穿那个短裤了，穿个长裤吧， 还得把膝盖，就咱们上次说的，把膝盖、脚踝用这个塑料袋什么的保护好，否则那凉风啊，放风的时候凉风进膝盖啊，确实疼，哎，确实不好。 对， 这个就是隆重推荐的金秋九月一定要去的什么呀？妙峰山，它在京西门头沟大雨隧道，这个绝对是一个，而且妙峰山底下那牌楼，想吃面条有面条，想喝冷饮有冷饮，想吃水果有水果，非常的丰富，小饭馆也多，所以说呢，那个就是咱们叫这个出行嘛，有吃有玩有骑行，都挺好。我觉得这个地儿呢是属于咱们必去之路，而且呢，还再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特别神奇的小故事，特别神奇，这也不是小故事，就是什么呀？京西妙峰山为什么说是咱们北京骑友的高考圣地，就是打卡的这个考验你的圣地？一般人啊，一般自行车爱好者啊，大概能骑个90分钟、80分钟、100分钟，差不多是这个。要是说骑了个几年的自行车爱好者，有点基础的，骑着我说的都是公路自行车啊，咱不拿折叠车和山地自行车来比，因为那个呢它确实是慢点了。我说的公路自行车，要是有一定的这个骑行能力的，或者是年纪比较轻20-30岁的，身体素质好的，大概呢在70分钟左右就能从这个牌楼，就是两个牌楼之间，从金顶妙峰山的底下牌楼到上面牌楼，21公里连续上坡，那可真是考验你的心肺和耐力，对，这个大概70分钟。如果要说骑行水平相当高了，那是60分钟到70分钟，或者是55分钟到70分钟。但是大家可知道，这次 KOM 的比赛的第一名是41分钟。 哦， 还有 那这比您说的水平相当好的这成绩也提高了不少啊，这幅度。 这个简直就是这些人他都属于那种大神一级的了。41分钟，就是一个人如果要是妙峰山，如果你要经常的一年要训练个10次20次，没准你可以从70分钟，你可以把你的水平提到60分钟，还要不断的去骑行锻炼。如果你要进入60分钟了，就是21公里，如果你要在60分钟以内，那你在北京骑行圈算数得着了，就是能点上名了。如果要能进50分钟，比如说你是40多分钟，那基本上你北京自行车联赛啊，各大赛事啊，那榜上就有你的名了。如果要能进45分钟，那你就是有点那个，就是因为简志航当年的自行车名将简志航才45分钟，那你要能骑到45分钟以内，基本上北京你就是大名鼎鼎了。但是这次比赛呢41分钟，不得了，这次41分钟。但是呢，为什么说我要给听众朋友介绍这个神奇的记录呢？是因为2014年环京赛，那些世界顶级的自行车队，就是参加环法的顶级车队，我们称之为 Pro。那些 Pro 运动员，他们在皇后赛段，就是2014年环京赛的时候，他们从延庆出发，骑行200多公里之后，到达妙峰山底下，然后呢，爬这个妙峰山，就是他们已经有了200公里的体能消耗之后，轻轻松松的37分钟到顶。 啊、那看来差距还是。不是一般的大呀，但是咱们刚才说的，我们41分41秒，我看到了是这次的成绩是李佩林完成的，这些他们应该算是业余的骑手吗？还是说已经是专业的骑手了呢？ 他们应该是专业骑手了，因为他们都是有这种半专业或者是职业的车队，他们都是这个车队里面的主将或者副将，参加咱们国内的一些这个就是高标准的这个联赛，所以说他们的水平是非常高了。但是他们本身脱去这层自行车服，他们有的人也有自己的工作，有的是那个就是叫什么呀 IT 业的，有的是销售业的，哎，他们也是活生生的有自己的这个职业的一帮自行车爱好者，所以说他们就特别难能可贵。这些年轻的小伙子，而且他们创造的记录，应该在我这个自行车爱好者眼里，参加过北京自行车联赛的这个老鸟眼里呢，他们的这些记录绝对是让人热血沸腾，就绝对是那个让人恨不能知道这成绩之后马上拿着自行车去跑一些 试一试自己多长时间能跑下来。 我最高记录是61分半，我的最高记录。不过那还是年轻的时候，晃眼十几年过去了，竞技水平肯定大打折扣了。现在能骑上去就不错了， 就是不错了， 就跟咱们广大的听众似的， 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呢，带着老婆孩子开着车，然后呢让老婆带着孩子给你加油，开着车跟着你，或者是用蛙跳的形式在半山腰等你，然后咱们四脖子汗流的一边欣赏风景，哎，一边慢慢的往上骑，累了歇会儿，看看风景，慢慢往骑，骑到金顶妙峰山，骑到顶，那你那成就感简直就是爆棚了。成就感。当然自行车那个老鸟们咱就不提了啊，嘿嘿一笑就完了，有的60分钟，有的50分钟，都是英雄，能骑上去的都是英雄。敢在妙峰山底下挑战，说我敢在那儿蹬一轮，敢骑，甭管你是骑到半山腰10公里，你还是骑到水寨，你还是骑到建沟村，你还是最后一把弩到这个哪儿，这个顶啊，你都是英雄。这样的话，你在9月份你骑行妙峰山，你的收获肯定是比咱们躲在家里头玩抖音啊什么的那强太多了。 没错，我也看到了这个，如果要是能骑到50分钟之内，实际上就已经进入到这次比赛的前十了，啊。 对对对对，这前十了，那可是集合全国的顶级的大神啊。 希望大家呢，如果要是听完了我们的节目之后有骑行的打算的话，当你已经具备一定的实力之后，还是一定要去，一定要去，这四个字还是要强调一下。这是孙健，这么多期节目以来告诉我们的唯一的一个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妙峰山，去那儿骑一骑，看一看。 对对对对，所以说为什么金秋九月咱们做这期节目一定要就是推荐大家骑妙峰山，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最棒的地方吧。就是咱们必须推荐的。 好，那介绍完妙峰山之后，下一站我们去哪儿呢？ 下一站呢，那就跟着我，正好是前几天没下雨，秋高气爽的时候呢，跑了一趟这个房山。房山呢，其实是在咱们北京的京西南。京西南呢，房山呢，它比较著名的，大家肯定一提就是十渡，青龙湖。这些地方呢，确实不错，而且十渡都人家都从1度修到了18度了。过了18度呢，就是野山坡。然后呢，咱们呢，不管是你是开车去，你还是骑车去，总之呢，都是非常棒的。因为十渡啊，它有一个特别牛的地方是什么？它有这个中国房山国家地质公园，对吧？这个肯定就是周口店云居寺，它有这个房山国际就是国家地质公园，那可非常厉害啊！46亿年的这个地球的。就是咱们地球一共46亿年，房山这个地方它占了40亿年的地质构造，它全都有。包括所谓的喀斯特地形什么的，人家房山的地质风貌啊是特别多。所以说呢，如果就是在北京的西南的朋友，如果你要骑行呢，金秋九月去房山绝对好，而且呢它也比相应的比北边呢稍微的暖和一点，而且它水量充沛。它有大石河、刺猬河，有这个那个小青河，总之呢，就是它的河水呢特别多，而且人家有一点啊，人家是上风上水，水干净。包括咱们那个拒马河，就是拒马河是房山的主要大河，拒马河有点叫什么桂林小漓江那种感觉，因为它常年有水，波澜壮阔。所以呢，而且它是野趣横生，因为它是没有咱们永定河和北运河的那种城市气魄。它呢是一条就是蜿蜒于这个从野山坡直接发，就是直接蜿蜒而下，就是拒马河，南拒马河到咱们北京城内，然后接这个房山、良乡、长阳什么的，人家接大石河、小青河、哑巴河，分成了还有天开水库、夹沟河。所以说呢，这个拒马河呢特别值得一骑。咱们呢，我不知道现在节目是不是也该进入下半时了，该休息休息了。 没有没有，您还是可以继续来介绍的哈。这个我们也知道，这十渡啊，它被称作是北方小桂林。所以呢，如果刚才孙健说的这个喀斯特地貌是什么地貌，如果您不是特别清楚的话，您可以联想一下桂林是什么样，是吧？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十渡呢，就是小型的那样。对。 对，十渡它其实就是小型的，就小桂林，因为它那个地貌，包括那个熔岩呀，还有那个就是有点像那个冰川构造啊什么的，它的那个地就是好像就是你在盆景里骑行吧。房山就有这点好， 有点 就这点好。 对 对对，这房山呢，因为咱们呢就是先说它大概骑啊，如果你要是近的话，就骑青龙湖，南宫青龙湖那个是房山呢骑行的一个特别好的地儿，但是它属于新手，好多国际赛事，包括国际铁人三项赛， 都安排在这个青龙湖， 嗯， 就说明人家那个地儿啊，不管是骑行啊，还是游泳的这个水质啊，还是长跑啊什么的，它这个地方确实不错， 嗯。 然后这个我说的是近的地方，或者呢，骑咱们长阳那边的这个骑行大道，因为现在的房山，不管是做 CSD 啊，还是奥莱呀、啊，人家全都专门修了一条这个自行车爱好者的一个骑行大道， 嗯。 其实说到这个呀，就是我作为一个规划工程师，我有必要提醒一个。每个咱们身在北京特别幸福，昨天我跟骑友外地骑友聊天还了解这个事儿，咱们北京是有山有水，而且呢北京每个郊县都做了骑行大道了， 嗯， 每个郊县都有，不管你是去怀柔、延庆、昌平、大兴、亦庄，不管你去哪个地方，全都有骑行大道，也就是说你的家门口肯定有骑行大道，离着不远、 嗯、 哎，这些地方都是特别棒的，而且是他人家这个专就是政府给你做的骑行大道，不是挑战级的，全是休闲娱乐级的。 嗯， 所以说呢，那个又安全又宽敞又舒服，特别值得那个就是全家人或者是带着朋友啊，什么恰同学少年， 嗯， 一起呢去骑车锻炼身体，欣赏呢最美的金秋九月，哎，北京最美的金秋九月。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咱们借着这个，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全北京各个郊区都有骑行大道，大家去找去搜索就行了。比如说海淀石景山的三山五园，比如说那个人家顺义那边的湿地公园， 嗯， 昌平的那个温玉河大道什么的，全是骑行大道，包括亦庄的凉水河的亦庄段，哎呦，都巨漂亮无比。还有环球影城，上期咱们说的环球影城的骑行大道，总之哪儿都有。北京市内也有，所以咱们就借着这个话题呢，就提一下，就 OK 了，就是骑行大道、 嗯。 哎，所以说呢，在房山呢，咱们先说新手骑的，就是您往青龙湖方向走，又能吃，又能烧烤，是又能玩，又能骑行， 嗯， 风景还特别特别美。好，这个是说的是，哎，这个是不是咱们就是可以 over 了？现在是上期，我看都到了，马上到5:30了。 好，那咱们这个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呢继续请孙健跟我们来聊一聊金秋九月北京有哪些值得骑行的地方。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月。今天呢，我们依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铁刷俱乐部的创始人孙健，欢迎孙健。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孙健带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金秋九月北京那些非常适合骑行的地方。上半时段呢，我们简单的聊了一下妙峰山啊，孙健也是说那个是骑行爱好者必去的地方啊，一定要去的地方。接着呢，我们又开始聊十渡。那接下来还是请孙健继续给我们讲述十渡有什么好看的、好玩的。 好的，好的。因为这个十渡啊，实话说啊，它只是刚才咱们讲完了这个南宫的青龙湖还有十渡。 嗯， 为什么讲它啊？因为它是一个开胃菜， 在金秋九月呢，咱们肯定是循序渐进的往上走。 嗯， 房山呢，就是首先啊，人家房山啊本身就是国家森林公园五 A 级的这个公园啊，特别多，包括石渡啊、野三坡呀、啊，那全是国家五 A 级的公园。 嗯， 这个搞旅游的应该都知道，四 A 五 A 中间是吧？这差着级别呢。所以说呢，人家房山呢，拥有好几个这个就是这个顶级的旅游公园，而且呢，人家那公园都是开放型的大公园，所以非常值得一玩。而且呢，它是我前期已经说了，野趣横生，包括咱们著名的石渡。说朋友们说，咱们北京的朋友们说，一说去哪玩呢？石渡呢，绝对是咱们那耳熟能详的石渡。它其实就是如果要想那个开车去呢，不管你是走高速啊，你还是走来宝路啊什么的，基本上都能到，交通也非常的棒。关键石渡那边吃什么烤红鳟啊，吃炸小河虾呀、啊、小河鱼啊，还特别好吃。这个确实啊，这个因为我是上周去的，吃那个河虾什么的，吃的确实是不错。 是。 那么呢，其实呢，这个开胃菜啊，就是不管是十度啊、十一度啊、十二度啊，因为人家是一度，就是人家是一度一个桥，一度一个渡口，过去只有十个度。后来现在呢，发展到这个十八个度 了。 对，因为毕竟那个很多朋友们都知道我是搞这个水利的。十度呢，它其实就是房山拒马河。然后呢，这个我呢是因为经常去，我在那儿有工程设计项目，所以经常去，非常熟悉。哎，所以说呢，这个十度呢，有时候吧，比如说我去搞工程的话，就是去做汇报啊，或者是做评审啊，我有时候我会发狠心，比如说礼拜一汇报的话，我可能礼拜日就骑着自行车就过去了。骑一天到了那儿之后，然后换上衣裳，那个参加这个汇报啊，或者是技术评审啊，或施工交底儿，完了事儿呢，我再骑回来。哎，确实挺不错的。单说十度，但是呢，我跟大家要介绍的呢，可不是十度，因为十度呢，不管你是自驾还是骑行呢，大家都知道。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呢，是自行车爱好者和摩托车爱好者最喜欢的地方，也是一个就是无意中被很多自行车爱好者发现，然后呢就直接就成了网红路了。是哪儿啊？是红井路和六十路，红井六十，这两条路啊，特别特别的值得大家去骑。这两条路那简直就是算是咱们北京的大网红路了。不过呢，很多朋友们呢骑红井六十呢，有可能啊，就很多朋友听众朋友们可能都是开车去的，透过那个汽车的小窗户。透过汽车的小窗户可能觉得，哎呦，真不错，真漂亮。但是呢，你唯有骑行，你才知道它呢，就是坡比较陡，而且呢路比较长，比较累，很累很累的。所以说呢，我呢推荐大家呢去红井六十呢是循序渐进。当你呢那个骑完了，就循序渐进啊。当你骑完了北京的近郊的这些景观大道、骑行大路之后，你再去妙峰山去测试了一把自己的能力之后。然后呢，你就可以去房山的红井六十，去潇洒一把了。因为红井六十路啊，它其实怎么说呢？它可能难度吧，看上去不如妙峰山难，因为它的那个爬坡的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呀？从山脚下到山顶，到这个咱们俗称叫垭口，它可能这个长度不如妙峰山的长。妙峰山是惨烈的21公里连续上坡。红井六十呢，起码还有平路或者是放坡，但是呢，有一条，如果你要是骑着自行车去，你得先骑个七八十公里，到了这个六十路，就是叫霞云岭，大家肯定一说就都知道霞云岭，你得先骑到从北京先骑到霞云岭，然后你才能正式的进入到红井六十。红井六十呢？对，你骑到这儿的时候，你已经很累很累了。 那不能 感觉啊， 开车去嘛，然后再骑行。 所以说我就说嘛，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咱们老规矩，4+2。把车呢停在哪儿啊？把车停在霞云岭乡。找个这个吃早点的地儿，早上呢，开着车过去。哎，吃完早点，收拾行囊，把车扔在这儿，一定要扔在这儿，就是扔在霞云岭乡。为什么扔在霞云岭乡？因为咱们骑行红井六十啊，一般情况下咱们是不走回头路的，不走回头路。所以说呢，你骑着车呢，就是借着霞云岭乡到六十路脚下，大概有几公里，热热身，赶紧热热身， 然后之后呢，就开始进行了这个十分艰难的这个骑行路了，就是一路向上，能骑到眼睛发黑，但是风景是真的是特别漂亮。为什么风景漂亮？它跟妙峰山比起来，它就是幽静的，它就是幽静，没人。 嗯， 就有时候你可能骑十分钟、二十分钟，你见不到一台汽车。哎，这个我就是它的这个幽静啊，是特别棒，就没有人打扰你。然后呢，你再看看这个，咱们因为金秋九月嘛，漫山遍野的这个就是常开不败的野花，还有这个漂亮的参天的大树，尤其是路旁树，都像一个个灌溉一样，给你遮阴挡阳。哎，特别棒，而且它这个坡度呢，也是参差起伏。各种各样的路况，各种各样的，好像有200多个弯儿，这个是这就是好像统计有225个弯儿，反正是我也是看人家骑友的自行车爱好者就是瞎统计的，200个弯儿，这个弯儿一多了呀，你可能就要强打精神了，有可能比如说，就是你这转弯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危险，所以呢得强打精神，然后呢或者是呢你爬山的时候过弯呢，其实才有意思呢。可能你爬山的时候见到前面一个弯，会自己跟自己说：“哎呀，下一个弯肯定就到顶了，下一个弯就到顶了。”其实你翻了一个弯之后，你再看到后面还有无穷的弯在等着你，那种心理、心灵和就灵魂和肉体的这个不断的折磨和挑战，那种感觉呀，非常的刺激你的肾上腺素。 在这儿呢，也想给大家描绘一下，如果说您没去过也没见过的话，它这个弯儿为什么刚才说那么多的弯儿，是因为它基本上都是那种180度的弯儿，盘山的那种180度的那种，就是一眼看上去像是什么呢？像是这个，比如说。煎饼果子，这如果要是有一个呲的酱料的话，就是来回的那种。 是这样，因为它这山呀，它山高，路陡，路陡呢，它就有各种各样的胳膊肘弯，就是因为它这个大家都知道，爬山你不可能垂直往上爬，你肯定都是开各种弯，它得让你自行车和汽车能够。安安稳稳的过去，所以说呢，在红景六十呢，它就是这种弯特别多，因为大家其实那个咱们不管是去，因为咱们京西、京北、京东都是大山，三面环山。 对， 大家呢，如果要是开车呢，拿着行车记录仪啊，就是手机啊，你要打开行车记录仪，你要去大山里头，去延庆、怀柔、昌平、什么门头沟啊、平谷啊。去这些地方，其实你可以看那些正经的大山路，全是这种弯儿，就是跟那个，就跟那个毛线似的。 我突然想起来了，孙老师，就是，想起一个更形象的比喻，我觉得它特别像拉面，但是这拉面不是碗里的拉面，是那师傅正在拉的时候的那种面，对，就是 对， 就是那样的弯儿。 就你就这样想的，就是你碗里的拉面不小心掉桌子上了，就是那样。 好吧，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弯上加弯，然后呢，你关键是你不知道后面是啥，这个才有意思呢。就是你就永远跟猜谜似的。像我们在骑行的时候，我们带着新手骑行的时候，总是跟人家说，跟新手说，就不管那个新手已经眼睛发黑了。还是那个四脖子汗流，都会鼓励人家说：“哎呀，过了这个弯就到了，过了这个弯就到了。”其实这弯9曲18弯特别多，不过只有是这个弯路的时候，你上到了顶，你回首自己，对吧？骑行的路，你才会就有那种成就感，觉得我天哪，我又挑战成功了，就是那种愉悦感，那种成就感，那是十足十的，真的。所以说，那个建议大家呢，可以去我们京西。房山京西南房山的红景六十这两条路呢，特别建议大家骑。它以前是战备路，就有点像那个草原天路，不显山不露水。然后突然之间，随着这个互联网的这个传播能力，随着什么就是抖音、快手啊一堆的这个，还有咱们微信公众号啊，包括那个就是传播能力一强，那么好地方它全都成网红路了。谁能想到这个红景六十在这几年一下子就火了，所以大家都在那打卡。哎，我建议大家呢这样走红景六十路，从霞云岭停车骑车呢翻六十路呢，然后紧接着呢就是到了哪儿啊，就到了六渡了，出来就是六渡。如果要是累了的话呢， 可以在六渡口这边呢，就是吃点饭。啊，是六渡还是十渡？我给忘了，反正是有一条路直接就是咱通这个来宝路， 嗯， 直接就是来宝路，非常的方便。就是红井完了之，就是这个六十渡啊之后呢，咱们讲究了叫什么呀？不走回头路， 对，不走回头路， 不走回头路。所以呢，后面的路呢，就是分大活和小活了。像我们一般自行车爱好者，我们就是练大活。 嗯， 怎么叫练大活啊？顺着来宝路，顺着来宝路，直接一把就是干过这个叫什么？就沿着拒马河一把就干到了野三坡。从野三坡呢，再往回走。走这个就是普洼乡，走这个108国道，这个我这一说肯定很多朋友们就非常清楚了，因为这条路实在是又陡又长，绝对可以把人给骑绝望了。但是就是我这么说可能对听众朋友们可能产生了畏惧， 嗯， 但是其实呢它就是绝望中生出希望。反正你靠着自己的体能，靠着自己的汗水，你踩过的每一步那都是你的勋章， 嗯， 尤其是体力好的朋友，咱千万不要走小活，走就是走那个走那个来宝路，走来宝路的话，那就是新手们走一把就完了， 嗯， 老鸟们咱们就不走了。我说的这就是大活和小活，但是呢，有一点啊，因为这两个地方的风景就特别的漂亮， 嗯， 你比如说我从霞影岭，我骑60路，然后我就可以直接骑到十渡风景区。在十渡风景区玩玩水啊，看看风景啊，甚至玩个蹦极啊，都可以。之后呢，休息休息呢，趁着下午有劲儿，吃完饭赶紧往野三坡上走。到了野三坡风景区呢，就赶紧往回折，因为啊，你是沿水而行，就是你是逆水而行，你身边就是那条宽宽的、大大的、常年流水的拒马河，所以风景非常好。 其实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还是突然想起了上一周，咱们在讲崇礼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一个观点，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到了节目的最后了，您这个刚想反驳我，但是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其实在这儿呢，我也是想提一下啊，请您继续来反驳我。就比如说，我们费这么大劲儿，我们都已经骑到野三坡了，不能在那儿住一宿吗？不能在那儿玩一天吗？然后再回来？ 因为可以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一个细节啊，因为人家不管是在哪个地方，咱们讲究的啊，北京自行车爱好者、嗯、有一日游和两日游， 是是是， 有一日游两日，那到了野三坡呀，你完全可以那个就是在那住一晚上。我们讲究的什么呀？如果你要是从咱们市内骑过去， 嗯， 骑过去，那你在那儿打个尖住个店，哎，玩一晚上，吃点炒馄饨，看看那个晚上的星河，没毛病。但是刚才我有一个细节，是我们开着车到下一 站， 我们把车给停在那儿了，所以呢，这车停在那儿就逼着你必须一天之内骑行160公里，累计爬升2800米的一次超巨人之行，就是巨人之行吧。哎，这个时候就是身体素质好的，或者是自行车觉得自行车水平高、耐力好的朋友们，你们可以试试这把大活。大概是160公里左右，150到160公里这一大圈儿，哎，然后啊，累计爬升小3000米。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您比如说挑战大活，然后这个骑了一天，骑得非常累，然后但开车的时候手脚都已经软了的时候，连开车都开不了了，这种有？ 我从来没有过，因为这个确实是我们呢，那个一般情况下，我跟您讲，我们因为骑车呀，4+2骑行啊，我们不管是练大活练小活，我们在收车的时候，大家都要休息至少一个钟头，就最少休息一个钟头。所以这一个钟头呢，你不管你是喝一些就是体能饮料啊，还是电解质饮料啊，还是吃点巧克力，基本上啊就是全都恢复了。如果说觉得自己稍微有点困乏，一呢，大家可以换着开；二呢，你可以就是吃完饭，因为我们一般都是5-6点钟，就是你开着车4+2出去啊，其实你骑的距离不长，为什么呀？因为你把那个叫什么呀，最乱最脏的那段路，就是京郊的那段路，你都过去了，你都开车走高速公路，骑的呢全是最美的那一段路，像我刚才说的。霞云岭乡咱们就是停车，那么霞云岭乡到北京市区这一段路可能车多，可能路况不太好， 对吧？ 嗯。 但是你都跨过去了，所以说呢，肯定就是早早的，比如说早上七八点钟就到了下一运箱了， 嗯， 可能下午呢四五点钟五六点钟你就已经到你车那儿了。到你车那儿之后呢，你吃点饭，休息一会儿，跟大家聊聊天，分享一下那个这一路上的收获什么的，喘口气儿， 嗯， 再往回开，没啥事儿。而且那个时候啊，你那个兴奋劲儿啊还没过去呢，肾上腺素啊还残留在你脑袋里呢。应该说是越开车越精神，反正起码我，对吧， 嗯？ 就是运动完了之后，不是说立刻就睡啊，很多人，运动完了之后夜里失眠，睡不着。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啊，对吧？对吧，哎， 对， 所以说那个从来没有说手脚偏软过。不过呢，您这个呢也确实是提醒了，如果要确实是身体太乏，咱这样说，人家霞云岭乡人家也是一个大的旅游乡， 是 有的是民宿，有的是，打尖的地儿，所以呢睡一晚上也不为过。我一般就是，我是什么人，我是喜欢潇潇洒洒，比如说我要骑车，那我可能就是一个人两个人，然后呢到时候呢找个地儿睡了之后第二天早上早早出发继续骑，一把就骑痛快了，所以我是这样的。但是呢有时候你比如说我们铁刷俱乐部，我们得带着车队，带着好多新手一块走，那你得照顾人， 没错。 所以说无兄弟不骑车，老鸟带新鸟，所以呢，这个我们会在路上呢把这些新手呢都给照顾得很妥帖，不仅让他锻炼身体欣赏风景，还能让他能感觉到无兄弟不骑车的定义， 是 这个我觉得就挺好，这就是咱们北京自行车文化啊，或者是全国的自行车文化都是这样。 所以呢其实 老少在这 儿啊，按照孙健刚才说的呀，我觉得确实每个人在选择自己到底是练大活还是练小活的这个时候确实是因人而异的，就是咱们骑多少公里能够又能放松我们的这个心情啊，又能锻炼到我们的身体，又能看到美丽的风景，又能呼吸新鲜空气，最适合自己的，对对，还有这个身边的好朋友，最适合自己的是多长的一段距离，咱就选这个相应的活啊，也别为了挑战而挑战，咱们大多数的人还是以放松以锻炼以开心为主呢，对啊， 对对对，说的太好了，于老师总结的特别棒，所以这就刚才我说的，就是咱们骑行啊，一定要循序渐进， 对， 绝不是硬弩。我们这边，因为我这边自行车，我们俱乐部有十几年历史了，从2007年到现在，也带队了溜溜的得有个上千次了，反正呢，基本上没出过什么事故，就是因为我们在骑行前就要跟大家说，你看今天咱们骑行。就是这个，就是体力好的或者有本事的，咱们呢分成一队叫快队，咱们练大活。然后呢，休闲骑的新手或者是体能不行的，比如说人家有上岁数，有的膝盖疼，有的什么昨天晚上没睡好觉，兴奋的什么的，哎，那咱就练小活。这个呢是那个大小都可以，但是根据自己的体能，一定要根据自己体能。你骑自行车，你是借助这器械往前骑，这个可不是说腿的，说咱们去爬个灵山呀，或者是去爬个香巴拉呀，这个可不是，因为你有了自行车，你有速度，你得靠体力，而且呢，关键你还有控车技巧和能力。如果你要是体能跟不上，那有可能就摔车，或者是神情恍惚啊，这个那个的，就有可能出事儿。所以呢，在这点呢，还真得要提醒一下诸位，有心挑战红景60十渡普洼的。自行车爱好者和朋友们，咱们要量力而行，这一点特别重要。 没错啊，不光是骑行，我们平常在挑战各种运动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自己到底是这个抱着什么样的目的，我们到底是为了挑战极限呢，还是为了强身健体呢？这俩其实思路不太一样。咱们最后还剩五分多钟的时间， 对对对， 最后再请孙健给我们再来介绍一个适合骑行的地点吧。 好的好的，这个因为啊，那个咱们今天呀，主要是给大家讲的，因为这咱是按顺序来呀，这今天主要讲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是门头沟的圣地，妙峰山。其实人家门头沟啊还有好多的圣地呢，人家禅庙阳东大高这都不用说了，那个禅房妙峰山，禅房是下北店，就是顺着109国道往西边往雁翅方向走，然后呢路过了一个地方叫下北店。下北店呢，顺着下北店往上走，是一条非常幽静的漂亮的山路，而且呢这个地方呢是咱们京西，它在 叫什么禅房路的最后一公里，是咱们京西最陡的骑行路，最后一公里， 嗯， 坡度呢能达到13，非常的陡，所以说呢，这个呢是禅房，而且从禅房啊，沿着山体横切，可以呢透过这个万丈悬崖吧，可以看到了这一个更漂亮的京西的这个山林的一个风貌。然后呢，关键是从禅房横切完了之后是哪儿啊？就是妙峰山了，它跟妙峰山是挨着。所以说呢，你上了禅房或上妙峰山，等于呢，你只要是沿山脊横切，你都能是两山连穿。 嗯， 而且呢，还有一个地儿，为什么说禅妙阳？禅妙阳一定要有阳台山。阳台山是咱们那个就是算是徒步爱好者的圣地了。阳台山一说就是鸠峰大觉寺，阳台山三山连穿什么的。但是呢，咱们骑行呢是禅妙阳、禅房、妙峰山、阳台山。阳台山的顶。阳台山的顶上呢也可以骑自行车上去，而且呢感觉更好，就是骑车的感觉更好，因为在那边你可以把你的自行车啊放在那个叫什么，它有一个这个象征爱情的一个大石碑，反正要是夫妻一对去骑的话，骑到那上面永结同心什么的，可以在那儿，我忘了那个地方是就是那个大石碑是什么了，但是它肯定象征爱情的，在阳台山顶。这个呢也是咱们京西门头沟非常棒的地方，就是总之啊，就是如果要想骑行啊，在咱们京西啊，门头沟啊，还有妙峰山，就门头沟和房山呀、啊，哎呦，应该说是太多太多的风景地了，每一个地方都特别特别的值得骑行。那最后收尾呢，就给大家讲一下咱们京西最牛最牛的一条路线，什么路线呀、啊？叫108109连川，就是一天之内从北京的西边石景山往西边到潭柘寺，潭柘寺呢，你不管是往北走王庭到军庄到清水，你还是走南线潭柘寺走河北镇霞云岭普安，哎，到十渡，总之呢，这个是挑战极限的，大概呢有300公里，大家记住300公里，108109大绕圈，相当于下期咱们可以讲京北大骨头，也是一个跟这个强度一样。都是300公里极限挑战，反正呢，自行车爱好者们可以试一试。我们俱乐部有无数人已经挑战成功了，叫108109连川。好， 因为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数字啊，就是300公里，首先它是很长的一个路，但是我们其实没有这个概念。比如说，您那儿的人大概300公里需要骑多长时间呢？ 大概凌晨5点起，大概晚上8点回，中间不停歇，吃饭都要拼命吃，就是用最快速度吃完饭，稍微休息休息，赶紧骑。 这也太挑战体能的极限了吧？在这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补充电解质的，或者说补充糖的一些行为吗？ 有啊，你得带着，就是这现在就是你不管是喝什么样的饮料，都是电解质补充。 对， 饭要吃饱，而且不能吃肉。尽可能的吃一些 以面为主。 对，以面食为主，不给自己的胃增加一些那个 负担啊， 负担，对，不增加负担。一般就是这种大活，跟朋友们讲一下，当我骑行1300公里的时候，我回来洗澡的时候，都扎脚。 扎脚是什么？为什么是扎脚呢？ 因为你头发里头毛孔里头沾的那个小石子和你身上的那个汗粒结晶。有点像孙悟空压了500年出来洗的第一个澡似的，扎脚。对，大家可以想想，这种荡气回肠的极限挑战，特别适合挑战自己的人去试。 这个听起来太挑战了，因为相当于一天从，而且是凌晨，它都不是早上了，从凌晨一直到晚上，一直在进行大体力的劳动啊，还是很厉害的啊。这个我们现在啊，作为这个初学者或者小白来讲的话，觉得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同时呢也是很向往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孙健跟我们分享了金秋九月非常适合骑行的啊，当然了是以这个门头沟和房山为主的这样的一些地方。那以后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孙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北京其他的适合秋天骑行的地方。好，感谢孙健。 好，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还要提醒您，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听到本期节目的重播。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